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天2022年11月21日，世界杯之后第一日。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为了录音，我没有听世界杯开幕战。咁今个礼拜咧就比较，比较静啲啦，唔使话又讲口水，又讲大出又长又臭嘅嘢啦。希望佢短啲啦，虽然我每次话短都觉得好乸长。 首先都系富文啦， 系啦，富文咧就蝙蝠配音员，就几大新闻嘅，因为一个好老牌美国配音员叫海文康诺伊啊 ，Kevin Conley， 66岁，咁佢主要配白兄弟嘅蝙蝠动画系列嘅。咁就因为我哋香港比较睇少睇美国动画，所以就应该冇听过佢把声嘅唔多啦。咁就足讲识66岁，其实好后生嘅啫。好啦，咁讲完呢单之后，我讲下啲本个礼拜咧因为而家日本同香港应该咁讲咧，就同流感一样噶啦，冇肺而家就咩冬天夏天都爆一次嘅。咁夏天爆完，而家轮到冬天，咁咧呢一轮咧日本又爆翻又劲翻，但系日本政府就冇点做嘅嘢。咁而我识嘅人喺动漫圈里面咧，比较有名嘅中招咧就系九白花，即系 Love Live 里面配阿花羊嗰、那个，应该冇乜问题嘅，而且声优都好翻晒啦。咁我唔需要担心嘅呢、這个就另一个咧就又声优就唔系，应该就唔关事啦。宫本旭芽就因病休养， 就因为佢嗰边咧冇讲到佢有咩病嘅，相信唔系冇肺嘅，咁即系 冇肺小事啦，屌！ 我有一个印象咪绿花咯，即系记得文嗰边啊，嗰、那个普多绿花。 新闻咧，而家最新嗰套咪系每周必爆嘅水星魔女嘅Lika 咯。咁有人代，咁呢个角色唔系好重要嘅，有人代佢都唔难。 系啊，因为佢就冇讲到有冇预计复演，咁佢但系佢话暂时休止，咁就即系佢系有意思复出嘅，只系暂时休息一下啫。咁冇讲到长短，因为佢连咩病都唔讲咧，你都估唔到佢可以要休几耐噶啦，咁样咯。 咁就呢个就即系希望佢好快好翻啦，因为其实换一换角就好麻烦嘅。咁我就无谓搞咁麻烦。好啦，跟住咧就系其实这个礼拜咧就 Twitter 系洗版嘅，洗到我头，即系呢两个礼拜噶啦，就系、是、一到咗呢个季节，就系各大同人组都报就系我中奖啦，我抽到啦， 当落选啦， 落选啦，我啲书搭去平边人搭单诸如此类。咁咧今年咧公布咗之后咧，马林唔使预咗马林多嘅，唔使意外。意外有啲意外就系 FCO 多翻就反弹翻。咁东方浸马良多过东方有少少意外嘅，不过都唔该，又唔未知好，即系未知话话声咯。但系多过东但系咁你依轮去红，咁一红想成日炒热 嘅。马良都红咗好耐啦，不过就东方呢啲曾经嘅霸主啦吓，叫做咁，但系佢咁多年嚟都系慢慢去下沉收缩噶啦，呢个无可避免嘅趋势嚟噶啦，呢个系。咁啊，即系唔使讲咩阿里沃克咧，得系 嗱，咁我数啊，咁我讲下统计下先啦，讲下报一报告啦。首先继续系红到爆嘅 VTuber， 因为而家本所有偶而家所有男啲最捧偶像嘅中就捧咗 VTuber 噶啦，咁就一次一百就多254组，一直以嚟都好坚实嘅偶大就858就多18组，非齐列啦就其实一就反弹78组就746。跟住马良一开一嚟就736组排第四，南良就596就减少就少咗90，东方就586少咗82，而咧Love 咧就242组多4组啫。其实佢呢几年嚟佢同刀南咧系 keep 住都喺200左右啫，即系唔系好旺，但系都未至于少到亦都未算少到得双位数。而少咗战车就得翻少过100啦，少咗战车柯南就得98组啫，高达96组。咁今年个即系 VTuber 独大咯，呢轮系踢马良就唔知挨咗几耐啦。马良就老实讲唔系太看到佢可以挨好耐呢个组。 其实咧，佢今次新增分类嘅，佢之前系喺呢个 手游度， 手游上边嗰个总分类入边噶嘛。其实呢啲嘢分分合合一定有噶啦，即系譬如，我唔记得系边年开始冇咗噶啦，已经系呢个 Wukoloi 系啊， 系之前系有个独立分类嘅，而家都冇咗，因为佢入边有两部分啦吓。一部分是故事创作的，即是画本啊那类东西的。另一部分呢就是写歌啊那类东西的。但是后者呢其实跟 Comiki 是很不合的。有人排的，当年是有的，但是他的人数始终偏低呢，他们后来就渐渐是习惯了自己搞自己 only 活动。即是来听歌的，来给歌人听的，就自己搞成那个活动，那就开始不再参与 Comiki。 咁你淨係得返畫故事嗰啲，咁就越來越少囉。咁所以佢咪最後個分類又收返埋囉。因為佢原本個分類好得意，佢分咗去同人 soft 㗎喇嗰邊㗎，因為同人音樂風喺同人 soft 嗰邊㗎嘛。咁佢分出嚟嗰陣時就自己獨立，再簽返嗰陣時而家其實應該係去咗其他分類嗰啲故事本啦嗰度嗰度。咁啊 ,C101 就整體嚟講呢，之前都其實之前有預報過㗎喇，今次係再多咗200幾攤嘅。咁之後之前都講過C100是未满血的嘛，佢有地方是冇开晒的嘛。我估一下勾估一下 ,C101 应该是全开晒。甚至可能仲是未开晒，我唔肯定啊。总之就会开多咗个东嗰边，所以佢多咗个数是好正常嘅。上次好似得两日啫嘛，今次佢开晒三日。 终于回复正常咯。 嗱，解清楚啊，唔知到底系回复正常啊，定系回复更久之前啊。因为曾几何时啊，东嗰边两日，下嗰边三日。曾几何时系咁样㗎。但是到我去嗰阵时候，即是十年前的嗰间，就已经是变咗做固定咁，冬夏都是三日啦。咁佢都好难再多噶啦，因为毕竟咁大型活动，佢连续嗰几个啲沙发嗰啲顶唔顺。咁所以后屘有段好长时间都固定咗系冬夏各咩。咁但系今次C100调翻转系夏天两摊，冬天变咗三摊。我估夏天应该都会系继续三摊嘅， 应该会嘅。 系啦，咁但系佢冬天仲需唔需要再系三摊咧？真系要睇啦，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毕竟佢嘅冬天两日冇，应该得两日嘅 commit 已经系好多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啊，我估佢应该会继续去嘅。呢个摊数应该系咁啊，所以你见到嘅整体数目咧系多咗嘅，大部分都系多咗嘅。啊，咁啊，跟住就呢个内控悲哀 一单，其实有少啦。呢单嘢咧，其实我要比较保留嘅。应该咁讲，冇出面讲得咁严重咯。 先讲咩事啦吓，就系但系我都系先讲结论啦。但系呢个社会对呢个萝莉控有系统性压 力。而我结论就系高高举起，轻放下。嗱，首先就系Pisswy 嘅 先讲咩事？咩事先系啦？ 就系Pisswy出咗声明就话，即系信用卡公司诈赢，所以咧就对于儿童色情虐待、近亲相奸、受奸、非合意性行为之强奸啦、非法人体切断、要做展示商品发售全部禁止。咁咧，我见到有几个专画萝莉，而且做几重口嗰几位咧，已经喺 Twitter 度话啦。而家睇定啲先，如果有问题，我就走人。 吓、啊，咁我见到咧就系、是有画罗 X 图嘅，直情系话暂时唔搞字。佢唔系重口味噶，普通好普通嘅萝莉噶咋，健康噶。 我知道位系好重口味嘅，所以我先特登强调佢。 重口味都算好正，都尚算正常啲，轻口味都话心淡，因为专题又俾人封。我唔记得之前有冇提到噶啦，专题有提到嘅新闻，我唔记得有冇提。总之就系有啲佢之前一段几日啦，好似冇往管嘅时间之后咧，好似啲审查团都可能翻嚟啦。咁呢啲人又俾人封咗啦。咁今次呢边又轮到 Pix 呢边㗎嘛。咁啊，先讲有人传闻我先啦。喺讲之前我要澄清，我认为唔系这么回事嘅。呢个唔系原因嚟嘅。 我都觉得唔系，我觉得都系亦都好唔似系，但姑且停止啦。 因为日本同中文圈都传得好行，咁我哋都要睇睇。咁但系睇我要再重申一次。我唔认为系事实，我只系有咩传我就讲乜嘢，然后我要反驳嘅，因为佢就系话，因为有人，因为佢呢期咧之前咪AI 之乱咪好多人咧，都咪而家都仲系嘅，就多咗好多人用 AI 画图啊嘛，咁啊除咗一样嘅就系攞 AI 嚟画真人儿童色情，系真人儿童色情，听清楚，唔系普通萝莉啊，咁。咁啊，传到去其实唔止 Instagram 嘅，即系好似系你所有见得到会上传图片嘅地方都有人传，咁啊，包括 Pix 啦，咁包括佢个 Facebook 啦吓，咁结果咧就系、是、话系因为咁样，所以引发啲信用卡公司就话你再咁样放佢哋咧，我就要吊钩你，好似之前成日Pornhub 嗰边咁样，就话要封你信用卡乜乜成成。咁呢啲站呢其实就好驚俾人链住嘅金流系统嘅。咁佢就话就有啲因为咁样而跪低嘅。咁而嗰一扎大量上传图片啦，或者应该咁讲啦，其实上传 AI 图片嘅啦，十个入面啦有七个都系中国人嚟嘅。因为嗰边比较流行，对大家比较鍾意。咁但系呢样嘢就有几个大嘅破绽啦，咁叫啦。最重要系其实 AI 爆红之前，即系 Love AI 出之前，呢、这个 Pix 已经系俾上个公司屌鸠过话佢儿童色情噶啦，所以今次应该冇明显地因果相关，即系时间上 巧合咁样系前后嘅啫。但系佢更加前就已经系上卡公司已经讲过佢哋噶啦。卡公司私人一路都有噶啦，不过就系、是、其实佢都几顶得住嘅，因为毕竟都可以攞翻个喂，我哋画嗰啲大部基本上都唔系真人嚟嘅噃，咁样顶翻住佢啦。咁跟住而家今次呢次咧，就其实比较似上年啊，应该系上年噶啦，已经系咁眨眼眼过一年啦。上年底嗰阵时咧 ，DLC 定系 DMM 我唔记得咗啦，出咗个类似嘅公告噶。咁但系入边嗰句嘢分析完之后啊，我哋上次分析一轮分析完之后就系、是。个结论就系唔会有影响啊嘛，原因就系其实佢系针对嘅系三次元移动色情同埋咁嗰啲嘢，咁基本上喂呢啲嘢向来都唔俾噶喎，其实，即系你 Pix 上面上传真人图片系本来就唔俾噶啦，唔好话你识唔识情成啊 ，Pix 净系俾你用你画出嚟啊嘛，就算系用真人图片加工，你最少要做完加工先，但系佢入边系有个咁样嘅向来都系咁规定噶嘛，更加唔好话真人移动色情啦。 嗯 咁样嘅吓，佢而家认我认为系应该就只系将佢你哋班有投诉啊嘛 ，OK 我再讲一次啦吓，总之我唔俾噶啦，我本来都唔俾噶，不过而家我再讲一次唔俾啦 ，OK 满意啦吓，佢比较似系咁样样 嘅 啫， 即系我喺呢单新闻，我嘅直觉反应就系、是、又系嗰句咯，日本人最拿手嘅就系、是、系我系讲咗讲咧就讲义正词严，实际上系唔肯做嘢。日成日晓讲啲日本次次啊依类咁嘅嘢啊，总之一人炸营咧，政府又立法又乜又卖，讲紧到好嘢，跟住咧等一两年啊，风头避紧咗之后，又一切如常啊嘛，冇啊，当初啊入同人，我头先讲啦，同人字打格啊，为就啲塔咪炸营嘅话， 而家冇晒啊， 而家屌而家咪而家啲海台咪因为变翻成条丝咁幼条。 咁呢个有呢个就应该系俾关呢个奥运过捻咗㗎啦已经。 咪所以不论系移步不论系而家 AV 法又好嗰啲就係但系咁依间嘢都好。总之就咩头嗰半年呢大家系威系晒避捻晒嘢跟住大家系压死末日啦嗰啲。跟住好啦嗰半年之后当大家开始唔得闲理佢嘅时候呢又一切如常即系博唔到角嗰只妖日本人最拿手。 因为今次点解会比较多反应呢其实两样嘢㗎。第一就关好似讲到好似层层咁。第二就系关中国元素事啲人呢就即系就马上起降啦就的确我系见唔少用佢嚟画点讲其实都系画嘅个张图理论上因为 AR 出嚟㗎嘛。冇人影冇影到其实佢理论上同我画嘅冇分别虽然我唔画 AR 嘢啦。咁理论上系冇分别㗎但系佢真系好似真人啦。咁样讲啦吓，你好难分到佢。有时佢做得好嘅话，你好难分到佢到底系真人啦、啊，定系乜嘢。而亦调翻转，佢都有部分系，就算佢画出嚟都好啦，佢系攞嚟宣传佢哋自己嗰啲收费谷啊嗰类嘢咧，即系嗰啲 N 号房嗰啲嘢啊，入边嗰啲系真嘅。听噶咋，我真系冇去过，冇入冇成，我听讲系真嘅。哦，嗱，今次唔系搞笑，系真系冇去过，因为啊，好似预料黑算啦，即系首次冇咩兴趣嘅。总之就系有咁嘅成分存在，亦都有中国人嘅成分存在。咁啊，啲嘅大家就会大家好啦。同埋亦都有日亦都关 Twitter 地震事咧，搞到啲画师突然间好似双重打击。因为 Twitter 嘅地震佢、啊，我哋阵间会再提嘅。先唔讲嗰啲相关嘢，其另一样就啱啱提过嘅回归咗之后咧，好似仲 ban 紧咗。对儿童对色情最惨是对呢两样嘢啊是分开计的。以前是儿童色情今次是儿童画色情。我想我画张罗图都被人 ban, 好像有啲那个喎。即是我画啲咸嘢但是不是儿童都被人 ban, 喂又好像有啲那个喎。扩大咗个范围咁啊，咁嘅情况，而且咁而且好似严咗好多有啲之前都冇事，因为之前有啲咧系点样啦，佢系有画罗嘅 L 图嘅，咁但系佢就系喺 Twitter 上面净系放健全嘅，咁然后俾条 link 俾你，咁啊连去适当的网站或者连翻去扑浪嗰啲可以俾你贴嘅地方度，佢咁样去避开佢啊嘛。据说咁样嘅账号都俾人 ban， 我有几个识嘅都系咁样话，都系话咁样啊。似乎系严咗啊。咁啊，唔知系新嚟新，即系啲炒完人啦，翻嚟啲新人想表现下，所以落力下，定系摸唔熟佢原本个玩法，定系点啦？总之就系、是、一边风声鹤唳。 咁而家出睇七角咁乱，就冇人做嘢、 啊。所以双重打击之下咧，系有几个话唔知挨埋到过呢、這个呢关啦，好似即系好似特别地绝望咁咯。即系因为之前其实打压啦呢啲嘢都唔少噶啦嘛。咁但系呢次好似特别严重，因为两个一个攞流量嘅出睇嗰个攞呢啲攞流量嘅 fans mod 啊嗰类咧，就系、是、真系当代钱嘅嘢地方嚟噶嘛。两个同时俾人打压，咁佢哋有啲痛苦嘅，咁啊睇一睇啦 咁加油啦！ 咁啊，讲个 Twitter， 我哋今日讲翻啲 Twitter 嘅嘢先啦吓。 继续我哋连续剧啦。 啊、有部分我哋喺专题都提过，但系得我哋都提过啦。呢个系连续剧嚟噶嘛，所以又有新闻啦。我哋 系啦，咁依个第八依新一集就系、是、首先就系、是。马大爷就上上媒体邀马大爷话：你班仆街，每个唔该每个拜翻翻咗喺翻公司啊！重点系翻公司40个钟最少，你唔翻就请走人。咁成班友就已经喺呢个烟啊个地方就好鬼晒咁嘈啊！我唔翻噶，屌你，我唔想翻噶。跟住全民有啲人喺爆料就话：好多人停咗态，翻咗公司。 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你想翻咧。佢都唔一定俾你翻，即系虽然呢个系传闻嚟嘅，应该都系正否咗噶啦。嗰、那个就有人话公司本社啊，封咗门禁唔俾人翻，咁啊应该就系传大咗嘅。我估应该有人俾人炒咗，唔知道。跟住发现佢张门禁卡，佢有嘟卡定乜嘢噶嘛？跟住发现佢入唔到，跟住就话佢明明开住都唔俾人翻乜乜之类。我相信系咁啊，又或者系纯粹鸠噏。 或者纯粹就系佢俾人炒咗啫， 咁唔系，一可能系佢俾人炒咗，所以误会咗，亦都可能系有人全心造谣。总之呢个唔系事实嚟嘅，之前我喺 Twitter 其他地方有传过嘅，咁样。 系啦，咁咧跟住咧就有几，跟住咧系啦，跟住咧就系、 是，但系坚嘅，呢、這个啱啱留噶啦，呢、這个系坚嘅，佢炒咗好多，炒咗好捻多人嘛，据说连工程部都炒咗好多。唔止係炒咗好多，炒到好多都可能都仲係 O K 嘅，因為之前都提過啦嚇，即係你炒唔一定短時內會出事，而且你通常炒又炒啲唔緊唔要嘅人嚟噶嘛。咁問題就係你炒唔代表你揀人都人可以搞你啊，莫到你人屌柒人屌柒你噶嘛。佢自己就 但係嗱，一樣嘢要補充一下嘅就係、是，基本上咧 ，Elon Musk 嗰種嗰種叫血汗工廠式咧。不论喺 Tesla 又好 ，SpaceX 都系噶啦，系全世界都知道跟呢个老细做嘢咧，系会做到呕血嘅。但系咧，每年想入呢两间公司人咧，系多到不得之了。 哦，你讲呢样咧，仲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大家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啊，每周工作40日，好高压。 日本啲网民睇到呢个字就系唔乸系啊嘛，成班系即系一听到话。每周翻公司最少40日钟数，跟住成班日本人就已经去集体耻笑紧就系、是，我哋每周翻60-70个钟就系咁啦，屌你老母！仲有啊，系80个钟有啲。 咁呢个要有少少解释翻嘅，因为咧佢嘅要求系指你40个钟头都喺度做紧嘢，即系佢系扣咗你前边啊、食饭啊、休息啊嗰啲时间系要扣嘅。咁呢个都唔系紧要嘅，其实好多公司都系咁样嘅，但系对写程式，尤其是写程式啦，我唔知其他部分唔一定系咁样。对写程式嘅人嚟讲咧，你一日8个小时工作时间咧，其实最少系讲紧系有一半时间咧，你唔系真系喺度大白白白打紧稿嘅，唔系一定系打紧曲噶。你之前可能系好似喺度好悠闲咁睇网页啊、食啊嗰啲嘢，其实嗰啲时间咧，理论上工作时间，但系佢哋唔系真系生产中的时间。呢个系写稿嘅一个好特别嘅特征嚟嘅。咁但系阿马斯克就要求佢哋8个钟头都要喺度叭叭叭叭喺度系咁打稿，我唔理你点，所以咧咁样嘅情况下咧，其实一日会实收啦，即系如果你要8个钟头系喺度打紧曲嘅话咧，其实一日你要实收12个钟头做嘢嘅，咁呢个系好多人都有少少误会嘅，所以我要我唔算系马龙啊，我真系唔系马龙，我系唔识程式嘅，但系毕竟我喺佢哋隔篱，喺集工程师隔篱做咗段时间嘅啦，我做 game 嗰阵时喺佢嘅隔篱啫嘛，就望住你，其实有时你会觉得佢喺度喂呢度饮茶食饼嘅。即系咧，你话你睇 New Game 嗰阵时咧，嗰集我之前都睇讲动画嗰时咪睇过啦，真系咁样噶。 系啊， 即系做 game 入边啦，真系咁样噶。所以但系如果你要话你要扣晒嗰啲之后要8个钟头噶啦，其实一个好真系一个好高压嘅嘢。OK， 你唔紧要，咁你高压有高压噶啦。咁佢之前点解有啲人会屌老母就系因为喂，我之前已经搬捻咗好捻远，因为你科技公司咧总部坐厕地方咧附近啲宿舍啊、民居啊嗰啲咧一定系贵租噶，所以好多人就搬远咗，咁我反正归份空啫嘛，咁我搬远啲，我可以住大啲、舒服啲咁样嘅情况噶嘛。但系咁我而家突然间你又话要取消，咁啊即系调翻转你要搬翻嚟，咁即系有少少搞嘅咁啊。结果咧就有部分人咧，就算佢冇俾人找，都选择辞职，尤其是工程师，据说日本嘅工程部。又是日本啦，据说工程部嗰边炒剩啊，先讲系炒剩嘅人啊，走咗1/3，即系你本来已经大炒噶啦，炒咗好 Q 多噶啦，然后再你认为有需要甚至系必要留低嘅，都冇咗1/3，所以而家啲人就话 大佬千祈唔好破天空之色。之前唔系话啲咩 Twitter 中料啊嗰啲嘢点会走出嚟啊？其实有讲法就系咁样嘅，就系咁简单嘅啫。就系而家啲工程师就走 Q 晒，唔系个走 Q 晒，走到一个必要下限以下嘅人数嚟噶啦，已经系。咁但系 Twitter 商业化正常行，咁系冇乜事噶嘛。咁我好地地咪好地地咯，真系出咩事嗰阵时咧，应该系冇人救到嘅，最少喺佢正翻一年之前啦。 但系咧，有一个搞笑就系、是、鬼佬话 Twitter 啲工程师系好人。但佢都唔肯做嘢 嘅，呢个就系、是、我只能讲就系有部分真系好懒唔做嘢嘅，有啲咧系黐紧到咧八个钟头得一个钟头系真系做嘢嘅。我听过最夸张嘅例子系上个新闻噶，佢每日仲系做得十分钟嘢啫。佢不过佢就唔系嗰啲真系IT 公司嘅，佢就系律师行嘅一个 IT 人嚟嘅 IT 部门。本来有啲完全系要人手核对嘅嘢啊。本来预计系咁样人杀嘅嘢，佢全部写个程式，将佢搞掂，所以佢每日只要用十分钟时间确认咗嗰啲嗰个行曲冇报错，正常运行出嚟啲嘢冇出报错，用几分钟时间搞掂佢，跟住佢剩翻嘅时间就可以做自己嘢啦，系咁样噶。咁呢个最极端嘅例子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工程师系好少做出八个钟嘅。咁啊，啱啱提到咁样，当然啦，亦都有部分，尤其是日本嗰边就都俾人踢爆过啦。佢哋不务正业嘅情况真系好夸张下嘅。 因为传闻啦，嗱传闻咋，佢哋要攞立听去卖嘛。 据说系咁样，因为毕竟呢啲系人手批核嘅嘢咧，而亦都几黑箱作业下噶嘛。咁啊，即系佢作为一个审批部门，你俾钱我咪。我咪同你放松少少咯，系咁样，类似应该系类似咁样，因为老实点讲，对一间，譬如我开间公司，如果我间公司嘅规模唔算好大，或者系俾啲窄界少少啦，咁到底俾唔俾剔，或者系佢自己有好大嘅裁量权噶，咁啊搞到乱晒啦，咁而家真系大家又惊佢而家 Twitter 买有啲乜嘢啦，尤其是呢几日咧，佢请翻新工程师翻嚟之前啦，就都几危险嘅，但系又未去到冧咩，会冧站。但都只不过是冧站啫，虽然之前都好似试过，好似 Facebook 事比较多啊，即系断咗一个钟头，断几个钟头咧，啲人就世界末日噶啦嘛。 屌，唔系有咁应该咁讲，Facebook 冇炒人啊，成日都冧档啦，你班又咪咁又咪咁样，真系难听咁句。 Twitter 嘅冧档次数系少，系远低过 Facebook 噶。Twitter 系试过冧档嘅，但系我印象中呢几年， 因为佢拣工人拣 近几年都系一两次，同埋都系两三个钟头啫嘛。即系因为每一次咧，我都系咁啱我唔在线嘅，即系但我一日喺十六个钟头在线嘅。咁你谂下几咁稀有啊？佢啲事件几咁稀有，几咁短，咁即系咁可能会即系而家如果真系冧 server 嘅话咧，你可能真系要预一冧几日嘅。唔出奇啊！喺佢随时喺佢请到人翻嚟之前咧，佢都谂搞唔切啲嘢，而且调翻转讲，你请个人翻嚟之后，佢唔系马上就知你行你入边个 sofa 设定啊，嗰啲 kick 又点搞噶嘛？大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即系新入公司头个月啦，随时系头个成个月啦，你都系适应紧你原本个系统噶。即系因为每个人写曲嗰啲逻辑都唔一样，都唔一定完全相同，写曲啲风格都唔一样嘅。你要睇得明上手写啲乜嘢咧，系好痛苦嘅事嚟。唔好话睇得明上手啊，我个同事讲啊，半年前我写乜鸠啊，我都睇唔明啊。即系所以唔系一话请到人嚟，佢一定可以同你执紧掂噶，冇咁老定啊。虽然我相信阿马二郎咧应该系明嘅，即系呢个小插曲嚟嘅，即系有人走去问质询啊。咁啊，乜质询啊嘛？阿马大师，马大师又屌鸠翻个转头，你唔系你谂到我唔识嘢好？即系我提醒各位啊，阿马大师咧系揼曲出身 嘅。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一个就系、是有一啲笑料嚟嘅，就系、是、马大师炒鸠咗炒鸠咗餐厅，员工餐厅话餐厅一个员工工资要$450，跟住个应该系负责餐厅嗰个女人就话咩啊？个餐厅$25啫，跟住马大师话。你知唔知佢边只利润啊？如果你间餐厅坐满人嘅话，的确一个人$25，但系间餐厅得10% 入人手，一个咪$450咯？识唔识啊，师奶？ 嘅即刻即系嗱咁啊！虽然啊呢样有少少矛盾嘅，点解会得咁少人数咧？其实有部分因为好多人都翻咗屋企啊嘛，翻咗屋企做嘢啊，唔系话佢炒啊，因为之前疫情嗰阵时啊，咁所以员工餐厅咪个运转率咪好捻低咯，咁但系你而家强制所有人翻嚟啊嘛，咁理论上员工餐厅个运转率应该会上翻噶咯， 但问题就系你班要出去食饭啦。 嗱，但系你就继续用翻疫情期间嘅数据，好似唔系好啱数。虽然啊，佢炒咗一半人咧，就应该就个收入率应该都会下降嘅，咁啊，即系呢啲佢炒人嗰阵时咧，就的确系几炒得几癫吓。我只能讲，喂，大佬作为一个使用者，我真系唔 fucking care 你炒人，老老实实。 但我嗱，你冇搞到用户就得啦，即系你唔好冧 Q 咗 server 之后冇人救就得啦，因为暂时啊，都仲系惊嘅，大家都系。即都系疑虑嘅啫，虽然啦，个 timeline 入边基本上系不断咁见到有人都系话，啊，我又开咗，开咗预测账啦。通常系预测账比较多啊，但系我仲未搞得掂佢啲嘢，因为呢个世界对萝莉控系真系相当地大迫害嘅。呢、这个 Pix 就自己有个开个预测账 server 噶嘛，嗰、那个 server 几乎比各大西方 server 去 ban Q 咗嘅。 咁就我讲埋，咁咧就讲下啲 啲 Twitter 相反都有好多嘅咁啊。 就系再啦，就还债就找数啦。咁啦，呢个 Musk 话佢上台，其中一个嘢我会放翻啲俾即系政治迫害嘅 account， 咁咧 佢好似指明讲过 Donald Trump。 咁佢讲咗几个，首先就系一个保守派网站嘅 Baby on B， 同埋一个佢话争议性教授 Jordan Peterson， 同埋鞋星 Kevin Griffin。咁咧前两者咧就系属于叫做咩啊？即系嗰啲咩同性啊变性言论嗰啲激烈言论嘅。咁咧 系反同 反系啦，反言论啦，即系嗰啲歧视言论啦。佢话咁咧 Kevin Griffin 咧就纯粹有咩啊？去串金马大师，即系咁咧就解封啦。咁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咧就找数咧就系咩咧？佢开咗个公开投票就话，你赞唔赞成放翻 Donald Trump 嘅 account？ 咁咧，最喺激烈投票之后就50%到47%就放翻嘅。 差咁少，我因为我见嗰阵时系64-30几嘅喎，我当 最后五十几，唔知总之系最后7%嘅咋，咁咪梗系噶啦。啲所一退到呢个情况之下，所有都知开我嗰班话，我绝对唔会玩 Twitter 嘅人，全部走晒投票嘅。 嗯， 咁而家谷到投票，咁而家咪差唔多咯。咁开翻阿多金就话我唔会翻去，但系咁你啱啱先宣布咗下2024年再大选美国总统，到时你翻去。 我哋呢度开盘啦，嗱，因为我相信我哋出街嗰阵时已经知结果啦，到底佢会唔会开翻出达？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因为你先话就是、你个 Trump social 根本唔够出达嘅人数咁多，有嗰个出达再嗨都大过你 Trump social 大两把人啦，冇得挡嘅，当你需要宣传嘅话，同埋嗱，咁呢个就。睇定放先啦，睇定啲先啦。 啊，利申啊，投票嗰阵我系投咗开翻俾佢噶，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 系啊，我 ban 佢 account， 我唔中意呢条友仔，但系我唔认为应该咁样去 ban 佢 account 嘅。 系同埋就你根本就由于佢已经无罪审判。 啊，跟住 Twitter 仲有单花小花边噶，咁啊又系关阿马二郎事嘅，咁就啊马二郎咧就即系佢你知佢系好捻中意贴 meme 图噶啦，即系佢咁啊佢其中一个 meme 图咧。就贴完之后咧，个作者走出嚟，唔系个咪咪嘅作者啊，系个，因为通常咪咪都有原图噶嘛，那个原图作者，我哋比较原来竟然系我哋上熟悉嗰位啊，系佐藤健太郎，名可能未必识嘅，魔法少女网站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啊嘅作者，嘅漫画版嘅作者，咁啊走出嚟话，喂，你用咗我张图，咁啊唔该，支付10亿美金权利金啦吓，美金，咁啊佢咁样讲啦吓，咁啊当然啦，你睇个数字啊，只系开玩笑嚟噶啦，咁啊但系我提一提啊。其实咧，之前系试过，攞人哋嘅图贴完之后咧，俾个原作者追索，佢系最后系要赔钱嘅，系试过，因为理论上咁样都算侵权噶嘛，即系咁啊，花边啦吓，睇埋啦 吓。屌，有一个对马大师嚟讲，佢少少要跌咗，佢跌咗唔会弯腰执嗰种咯。 系啦，因为嗰个赔俾佢嗰啲咧，就唔系赔好多嘅，我记得好似赔咗几廿万啊，对佢嚟讲真系碎银嚟噶啦吓，咁10亿就搞笑噶嘛，真系。 唔系，即系嗰只。我跌咩？我即系叫做阿伯大师，我跌咗推几十万美金，我跌咗落地下，我拉呢条腰执，我都嫌腰痛啦。 即系 我有时即系我秒钟几十亿上落，你得闲得闲几廿万美金咩？ 啊，咁啊，但系相信呢次咧，就系、是、嗰个作者其实就纯粹系讲下笑啫，10亿啊，大佬，如果佢认认真真系，梗系讲100万啊，或者200万啦，即系呢啲可能嘅数字先啱噶嘛。 玩交啫嘛，纯粹系。 系啊，攞嚟串下佢啫嘛，即系咁啊，咁啊嘢咧提埋啦吓，呢啲小花边啊，你出睇咧有咁多奇奇怪怪嘢啦。 好啦，咁就讲 真系关 真系法律问题啦。 系啦，咁啊， 咁咧其实都几大新闻嘅，就系、是、前斯格嘅名开游戏开发者钟宇思就因为内幕交应。 唔使讲咁多前设啦，钟宇思啊得啦，成系三粒字已经够啦，即系。 唔系咁佢咪佢咁系得我识啫，因唔得。咁钟宇思就佢就俾日本政府拉咗话佢。佢收到Squarex 会开发DQ 新作 Dragon Quest Tactics， 咁咧就走去买股票，咁股票升咗，咁佢而家赚钱啦，咁咧就拉就话佢有招，因为收了内幕交易逮捕佢，咁其实都几 佢就几无辜下嘅，即系点解咧？就因为咧原本拉嘅咧系另外两个人嚟噶，佢哋好似抌咗1000万计落去嘅，买咗好多嘅。 咁啊，钟宇先系买少少地，买咗300万 yen 啊，大佬，300万 yen 而家即系得十几万啊！ 300万 yen 算乜嘢钱啊？屌！ 即系十几万算乜？算乜嘢钱？虽然对我嚟讲好大嚿钱，但系对一个事业有成嘅人嚟讲，喂，呢、這个真系 唔系 少少地。 我觉得冇，唔系咁讲啦，系。唔好话对于钟宇师嘅 level 啦，你晒喺日本稍微有啲积蓄嘅上班族都攞300万出嚟啦，即系嗱，直接讲佢啦。 但系杰特嚟讲都唔算低啦。 我嗱好啦，就系如果我收到一封，屌吹冇300万，我都咁出嚟啦，屌借咗出嚟啦，你喂收咗封 300万港币都啦，都抌落去啊， 都还唔到钱啦。如果你肯定收到，如果你真系收到料嘅话， 啊， 咁呢单嘢就几无辜，不过又唔系无辜嘅，系有啲有啲笨柒咯。 啊、 因为呢啲我就记得呢、这个呢啲嘅嘢，其实美国都拉得好严嘅。咁我好多年前啦，咁我睇Tom Cruise 嘅本小说咧，男主角就系咩啦？佢收内幕消息，佢但系佢知道，如果但系佢本身系中情局做嘢嘅，如果知道，如果佢一买咗嘅话咧，喺佢炸炸地就走去问过嗰啲所谓叫啲啲做开啲金融证券朋友话。边间公司最近咩古灵精怪嘢啊？咁、那个做开嗰啲金融朋友话，哦，好似最近发生咩事啊？哦，咁得啦，咁就扮晒嘢就话，其实我啲朋友知道嘅，唔系收内幕料嘅咁样啊嘛，即系医疗你咪炸炸地地咯。 咁但系得唔得先？但系 work 唔 work 先？ 得其实得嘅 work 嘅，总之你同个官讲得明就咩？你嘅料唔系内幕收料得噶啦，即系要解释啫嘛。但系中国意思一单嘢好难讲就系、是。你本身是前 Square Enix 的员工来的。 咁 之前加上你又同你公司炒大镬。如果你唔同你Square Enix 公司炒大镬嘅话都冇事，但你又告鸠公司话你去鸠打压你诸如此类，咁人哋梗拉鸠你㗎。 因为嗱调返转讲呢，就係、是、有人係调返转咁问，咁我作为内部员工，咁我一定知道佢落幕消息㗎喎。咁我系咪以后都买唔到佢股票啊？咁当然唔系啦，两样嘢。第一，你係可以喺等个消息出咗，即係大家咁高咁大啦，全世界都知道㗎啦。或者最少有传闻传出嚟嗰阵时先一齐买，咁你又唔算系内幕交易，因为咁只系算系你跟风啫。咁又或者系咁，你咪调翻转拣个正常时间去买咯，拣个冇 或者揾谂定谂个方法系就系砌你屈你唔到嗰种咯。 一系你早少少买咯，你唔好收你唔好呢头收到消息，嗰头就走去买咯。 即系当时买车梁咁同买车事件咁样啫嘛。 系啊，即系你早买半年嘅话。再早买半年嘅例子，咁就冇事㗎啦，咁就即係你一段时间之前嘅，咁就或者係件消息公布之后你先买，咁你可以买囉，係冇咁着数㗎啦，即係鬼叫你鬼呢叫瓜田李下呢，一定係㗎，即係等于你搞啲活动啊抽奖嗰啲嘢都讲明係相关员工唔准参加㗎嘛，你睇下嗰啲抽奖条款啊嗰啲嘢啦，下面都有写住㗎，啲活动嗰啲嘢呢係话员工相关员工系唔准参加㗎。就是费事你有避嫌啊，公司即系呢啲不过咧就调翻转讲啊，呢啲咁嘅专才咧，即系做开游戏嘅，咁啊唔一定识金融证券嘅嘢噶嘛，买下股票都唔系，即系都系乱咁买噶嘛。 即系为咗300万就搞到咁嘅，关俾人拉嘅啫，就有啲笨柒咯。 佢系唔一定知道呢啲咁嘅嘢嘅，咁样咁啊有少少笨柒，仲要系有啲牵连嘅，因为本来唔系查佢噶。是查同公司另外两件唔识嘅，我哋唔识嘅人嚟㗎。咁咁样叫查开，诶喂仲有件钟宇师都系㗎喎，都系有份㗎喎。咁结果又拉叫埋佢系咁样㗎咋。 好啦，咁另一单呢就真系拉真系。 都系法庭判决啦。 判咗啦，就系所嗰啲五分钟睇戏嗰啲咁嘅嘢嚟嘅，又系。 即系呢次即系我哋之前系好似年几两年唔记得几耐，好耐之前㗎啦，已经讲过专题去讲嘅啲快电影啦。咁 就拉咗条友，就判咗判咗你条友罚5亿日元嘅。 咁我谂相信佢都会破产噶啦，佢哋普通人嚟嘅啫嘛。咁之前就告咗三个东宝、东影、松竹，仲有一扎啲电影业者啦。你啱啱香港你都几乎有份噶啦，13间啊！你知日本电影公司都唔系好多噶啦，应该系齐晒咁滞噶啦。咁告咗三个 YouTuber。可唔可以叫 YouTuber 咧？佢有冇出样先啦？其实 YouTube 影片嘅上传者，即系 YouTuber 啦，是但啦。咁啊，过咗三个，有两个入咗嗰两个赔5亿 yen， 即系折合就我谂2000几3000港币啦。而家 yen 咩价？好似升翻啲咯。唔紧要啦吓，总之就系、是、佢2021年系因为上年告俾人逮捕嗰阵时候，我哋都提过噶啦。咁佢而家就系、是、地方法院、地方裁判院啫，就判咗有罪啦。咁、我相信咧，佢亦都唔知佢会唔会上诉，因为佢唔一定有钱上诉、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 我系咪都破产噶咯？点解唔上诉啫？虽然我又调翻转再讲，再调翻转讲就系、是、你上诉胜算，你都系破产噶啦。你同嗰几，你同嗰及几间打官司，你啲律师费都够你破产噶啦。咁啊，嗰度讲啊，被告相关影片传咗64部，合共点阅数啊，就系1000万次，咁捻大把啫，真系咁捻大把，好认真话你听。即系如果系受欢迎嘅嘢，1000万64片加埋先1000万，你唔系我呢啲咁嘅湿鸠嘢啊嘛。即系结果电影公司咁样系点样计嘅咧？哦，1000万日次点阅。咁1000万次点样咧？咁啊，计翻每张飞2000 yen， 系咁样计出嚟嘅。我咧，哇！你都 明屈咗啦。 你都好金下喎。咁啊，结果佢就法院就对业务咁之间啦，咁啊赔。咁但系都我觉得赔5亿都算系好，都系好夸张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呢个系象征性嚟噶，对方系咪都破产噶啦？你系唔系咯？净系攞佢身家有几多？有几多？一个人嘅身家有几多啊？有点多嘅有限啦。咁啊，应该系破产收工噶啦。咁啊。第一题啦，即系我哋之前既然都做过专题啦，今次有跟进，我哋都要提提嘅。 系啦， 好啦，咁啊，跟住就系啲 VTuber 消息，VTuber 阿卢泽 Saki 佢就俾人解咗约，咁又冇提咩原因，咁佢系主要就系唱歌噶啦，即系佢有个专有名词叫 V Singer， 咁其实我成日都咁样 V Singer， 即系其实咪即系之前蒙面嗰两个嗰两条女叫咩我唔记得 咗 ，Charles 啊。 系咯，唔系嗰啲佢哋系咪算系 V Singer 始祖咧？ 屌，无名歌手同 V Singer 两样嘢嘅。咁如果咁讲，如果咁讲嘅话，今年红白啊 ，Uta 上咪叫又算 V Singer 啊？咁佢 系啊，真系啊，真系有人话佢系算佢都算系 V Singer 嚟噶。 啊，系啦，红白讲咗啦，第一次红白终于第一次有虚动画角色上去，咁当然系今年系最红一红最乸红嘅One Piece 入面嘅角色 Uta 啦，即系背后嘅 Ado。咁阿条今年红到爆， 同时亦都系其实佢都系Google IP 嚟嘅。咁啊，即系佢几个身份咁啊。虽然话，因为有人真系话阿条佢算系 V Singer 嚟嘅，即系有人咁叫嘅。咁啊，不过算系大家啲同兴小说一样，都系你可以话佢一个分类，但系都可以只系一个噱头啫。咁啊，冇嘢。总之佢就系话基于条款，因为佢有另一个VTuber 嘅身份，咁啊，佢又话会唔会违反？通常签约嗰阵时会有啲职业排除条款噶嘛，即系你喺我公司做嘢就唔可以同同行去做嘢，就唔系净系 VTuber 或者唔系好少数嘅，其实好常见嘅。即系如果你个职位比较重要少少咧，都有可能有一个咁样嘅条款嘅。即系譬如我喺游戏公司做嗰阵时啊，都有写到噶。你如果你要同其他公司揼曲写曲啊，你要得到公司允许，唔系话唔俾，但系你要得到公司允许先。冇正常啫，你喺我公司度做嘢，你喺我公司度饮茶食饼灌水嗰啲时间，我俾紧钱你噶，系嗰啲时间，你其实你系谂紧我嘅曲噶嘛，即系你睇佢好似好悠闲咁，其实佢系谂紧曲噶，其实咁嘅状况之下，你呢啲时间谂到嘅嘢，我确保唔到系谂其他公司嘅嘢噶，咁我点算啊？我钱少俾你，咁啊变咗好似大陆冇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咧都要你基业图嘅条款就会写到明，你唔可以喺同其他公司去做相关嘅嘢嘅，咁样系会有咁嘅嘢嘅。咁呢度入边咧就系疑似系因为佢嘅其他 VTuber 身份违反咗条款啦，跟住俾人炒咗，咁好正常，好合理嘅事嚟啊。咁但系佢本人就话问过律师呢、这个条款系违法嘅，系我因为佢唔知点样写法啦。因为如果写得太霸道嘅话咧，其实系可以主张系无效嘅。咁就两边就喺度而家就喺度拗紧嘅。咁但系就暂时咁啊，活动停止咗啦，好明显地就系咁样啦。 系啦，咁就 跟住啲都系啲更加深沉少少啦。 几深啦？咁咧就其实都 上个前个礼拜嘅事啦，我哋冇报过嘅。Celebrity 就俾美国司法部封咗。咁咧，其实呢件事我系最初都唔系太留意嘅。咁咧就啱啱有啲华文传媒跟进就报咗呢单料，就话因为 TikTok 就传得好行，咁咧就激到美国司法部封佢个网站。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佢哋个站系俄罗斯人搞嘅咯。 啱，呢个我最大最大原因就系因为你。 然后咧最唔好彩咧，佢真系唔好彩嚟嘅，系咪因为关佢个名字咧 set 啊嘛？即系你俄罗斯军又系攞个 set 嚟，你佢两个 set 系唔代表唔同意思噶，但系 set 俄罗斯仲要系老翻，仲唔喐鸠你？ 咁咧就封咗佢网站。咁如果你而家入翻佢个 Celebrity， 即系你喺Google 老师度打嘅话咧？基本上就會入咗去咧，就見到美國司法部嗰個好大 icon， 即係平時你睇啲美國細仔片咧，好興嗰啲 icon 啦。咁咧係你理論上正常嚟講咧，而家係入唔到去嘅。但如果你用開 Telegram 嘅話咧， 你仲系有办法 search 到里面资源，咁点 search 你就自己问 Google 老师啦 ，Telegram 方面 啊，而亦都可以喺呢个暗网上面去上到去嗰度。 系啦，咁方法都简单，其实都唔使强，大家都知嘅，就系装洋仓，然后搵 set up 条 link 入去。咁呢个嘢，咁你打讲咁 Google 老师实有 link 嘅，放心，你真系问啦。你如果你问你唔知咩叫洋葱嘅话，你就算啦，你都系唔好上。 哦，你唔知咩叫洋葱网络，你都可以上 Google 问嘅 ，Google 一样会答你。 系， 记 住。 其实真系唔好以为暗网系啲咩好高手啊、流星街啊嗰啲咁嘅嘢，冇咁高技术含量噶。基本上系 download 个 洋葱得噶啦， 类似程式嘅物体，跟住开装咗 router， 然后 set 少少嘢，即系个你正常用应用程式要做嘅嘢。跟住你就可以上到噶啦，只不过唔系。 而家有仲有洋葱，其实即系有人用嚟一般上网噶，未必一定就上实衰嘢嘅洋葱。 啊，亦调翻转就系、是、不比较麻烦就系手机网难上咯。不过如果你要 download 资源嘅，我估你都用电脑 download 噶啦。 就咯，好啦，跟住咧就 UBI 新闻啦。 UBI 同拳头社咧就一起合作去搞呢个 AI， 咁啊唔系攞嚟画图咪成嘅，佢今次咧攞嚟检测恶意行为啊。佢就冇讲到好清楚咩叫做佢嘅恶意行为，咁但系相信就系唔系话嗰啲纯粹话啲咩讲粗口啊嗰类嘢，因为呢啲嘢就唔使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吓，咁即系譬如打到一半中离，咁佢要点样分辨到底呢个系恶意中离啊，定系 纯粹单纯断线， 定系断线啦，定系咁啱佢阿妈 secure 咗佢部电脑咧？咁佢就可以用 AI 去判断，即其实都唔难噶。从你因为你正常嚟讲啊，如果你恶意中离嘅话咧，你通常中间会有啲酝酿期啦。咁即譬如话你可能会有人嘈下交啦，又或者系你可能中间已经气打紧啦，又或者系甚至系搞搞震啦嗰类嘢。咁佢只是有啲咁嘅嘢，又或者系到底佢要分辨你到底系认认真真咁打紧啦，定系认认真真咁拖紧你啲队友后腿咧，定系纯粹你技术差咧？即呢啲要分辨嘅话咧。咁就佢而家嘗試試緊用 AI 去做，咁我就唔算好睇好嘅，老老實實，因為太複雜啦呢啲嘢，連 Google 都未做到呢個分辨，呢兩棟雖然都算大公司啦，你夠唔夠 Google 大先 ？Google 未搞掂嘅嘢，佢話佢會搞掂，即係佢而家最少喺現階段開發中啦。我唔係好睇好嘅，如果真係咁樣咁。即系咁，我想象中啊，因为佢冇讲到清楚，我想象中系咁样去分辨玩家行为。点解呢？因为如果要分辨玩家行为，系远难过你话行为企。 嗯， 呢、这个 Google 嗰、那个星海计划啊，我唔记得佢叫乜春啊，搞打星海战争啊，嗰、那个计划到而家都未有影啦。当年 AlphaGo 即系红完之后，佢话要去下一步要玩星海啊嘛，到而家未有影嘅。我唔知道佢系接捻咗个计划啊，定系个计划仲未搞得掂啦？因为 AlphaGo 其实搞咗五六年嘅。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去判断咩叫恶意行为。如果纯粹系讲粗口啊，或者系嗰类嘢啦，其实而家已经做得到噶啦，其实睇字嘅啫嘛。但系话佢将呢套系统再点讲啊，人性化啲，即系唔系话打个 ASS 就叫做就算系讲粗口就要 ban， 即系某代嘢试过噶啦。即系佢会自行啲，定系佢真系好似我咁样讲，系一啲影响玩家去用嘅行为，因为呢类行为其实真系好影响你使用嘅。又或者系嗰啲呢两档就比较少见啦，拳头社同 UBI 都比较多人睇下，即系如果系Apex 嗰类就外挂智能去监测外挂，搞好个 AI 佢而家有噶啦，其实一路都有甩甩咔咔咯，只能讲好主要都靠举报同埋人手检阅嘅。咁如果佢可以训练到个 AI 可以比较自动咁样去检查到佢嘅，咁可能会方便啲咁样咯，咁。佢咁嘅有少咁样睇下咯，你冇鸠好似 YouTube 个 AI 咁乱鸠病人就得啦，我好简单，我要求好简单啫，我唔使要好高下啦，你唔好乱嚟就得啦，咁样咯。 好啦，跟住另一单就系分手啦， 就系 网易同部署分手， 呢单嘢咧就应该系咁讲啦，当年腾讯入股部署嗰阵时，大家就已经好意外噶啦，咦乜唔系网易咩？点解咧？因为早喺腾讯入股玻璃渣之前，佢就已经系同网易合作咗中国相关嘅业务，系同交晒俾网易嘅。咁所以啲人好容易去联想，我觉得如果有人要有一间中国公司要入股部署，都应该系网易噶嘛，好容易理解啫。合作到上床呢啲嘢，经常见噶啦。咁腾讯入咗股，但系腾讯都冇做啲乜嘢啦。大家我哋之前都讲过一次，唔讲啦。咁但系直到Microsoft 提咗全面收购， 之后话，诶、欸，乜唔系腾讯收购咩？竟然杀出个 Microsoft 出嚟，仲要成功咗、啊。 嗯、 即系先唔讲，而家就仲系打紧嗰啲反垄断法公司啦。咁相信就系应该啦，应该系有眉目啦，所以就决定咗同网易分手。咁、嗯、啊，因为佢唔再需要，可能系因为咁样唔再需要，或者系网或者 Microsoft 唔想同佢哋咁样直接地合作，而系想可能佢哋更加高层面，或者系佢哋唔想合作，诸如此类，我唔知道。总之，呢次会突然间咁样做，我唯一可以想象到嘅可理人理由就只有一个啫，就系同微软嘅沟通相关。啊，咁啊，其实仲有一个嘅，但我记得可能性比较低，就系唔睇好中国市场。咁其实暴雪攞收授权费嘅啫嘛，你网易蚀钱关我卵事咩？更加何况嗰几只 game 其实喺中国都系赚紧钱噶嘛。就算而家话咁样咩限时限游令啊，咩咩七七都好，都仲系赚紧钱噶嘛。即系咁，我真系唯一谂到就系因为佢被 Microsoft 收购咗，所以而嗰边有压力或者有佢自己嘅盘算啦。咁佢就分咗手，咁佢就合作咗十几年噶啦。仲嗰边就我系后屘就调翻转，真系屌鸠佢。点解咧？因为你做乜咁娇早话定你系分手啊？我谂紧系咪你班友仔走唔切啦？你班持股嗰啲股东走唔切啦？即系虽然。中国理论上好似都有内幕交易嘅条款嘅，呢种就算内幕交易啦。如果我知道佢两个嘢会分手，早个市场知道，而我提早放 Q 咗佢，甚至卖空佢，咁呢个行为就算内幕交易啦。咁样啦，嗱，咁样佢就话你今咁捻早调啊，因为可能佢觉得谂住拖阵先噶嘛，即系可能个决定早讲咗噶啦，但系都唔一定咁早公布噶嘛。咁就暂时呢一刻，我哋落稿呢一刻，网易嘅相关游戏，即系魔兽啊、地下铺啊嗰啲，都仲系行紧嘅。但系应该系会喺呢个2023年一月底就终止营运啦。咁佢话喺呢段时间会仲会继续更新嘅。咁入边啲钱可以喺入边用。咁样过前过一秒就冇，佢话佢会妥善处理数据。咁我只能讲网易讲嘅妥善处理数据，大家明啦吓。咁总之就系呢个分手其实就预期之中嘅事嚟嘅啫，就真系撑在当年就话腾讯入股嗰时已经觉得以为佢会分手噶啦，咁而家先分手，即系腾讯入股可能入得唔够多啦，咁啊Microsoft全面收购之后就踢开佢啦，咁好正常嘅事嚟嘅呢个，咁都唔系好关我哋事嘅，咁啊好啦，咁跟住一个。都系中国今次腾讯啦，相关呢个离机咁啊，韩国开发嘅，但系腾讯出钱，腾讯喺中国营运，中国以外嘅地方咧，理论上系韩国营运嘅，但系根据爆料人称，应该唔系。咁啊，先讲咩事啦吓，咁啊两单嘅，一单就比较戆居，就系程式上嘅问题嚟嘅，佢出现咗个bug，即系咧对一个收费，即系点话有内购嘅游戏嚟讲，我哋以前都睇过啦，最恶性嘅bug。绝对同钱有关嘅，佢就系同钱有关最最最恶性嘅一种，就系唔使俾钱就可以买到。而恶性得嚟最捻戇鳩嘅地方就系，点解佢会可以俾人唔使钱去买到佢内购嘅嘢咧？正常系唔得噶嘛，唔可能噶嘛。你谂下，就算远古如 Puzzle and Dragon 啊，甚至一近 FGO 啊呢啲机连啊嗰啲，全部你都唔可能，因为佢对 server 噶嘛，佢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仲用紧九亿几年前 RO 年代，仲系初代 RO 嘅年代最开始咁样无加密封包传送资料，即是话我个客户端、我个卡人端、我部手机话你听，我有几多石就系、是、有几多石，所以反系唔对嘅。我谂紧，哇黐线 ，Puzzle and Dragon 都对啦 ，Puzzle Dragon 有冇十年咯？我唔记得啊。 点止啊？ 咪系咯，即系咁捻旧嘅 game 都应该识对啦。你够胆先话咧，2022年出嘅 game 唔对 server 资料，仲要系你乜捻都可以唔对。你入边呢啲关钱事嘅嘢，你都可以唔对。我觉得真系你俾人搞就系低鸠死咯，低鸠能咯。即系呢啲边个写呢啲咁嘅嘢出嚟嘅？即系攞出嚟带出嚟打，即系应该系韩国佬写出嚟嘅喎呢啲嘢。OK， 即系因为开发系韩国嗰边啊嘛。即系咁 OK， 呢个就系佢戆居啫。但系唔算恶质啦吓，即系先唔讲你有冇攞嚟用啦吓，咁啊另一个就系、是、算系恶质啦，佢哋搞第一次活动啊嘛，啱啱开 game 啊嘛，终于搞第一次活动，个难度难等到黐筋，全世界严上，跟住问佢你系咪又捻写错咗程式啊，即系嗰啲公式啊嗰类嘢，佢哋话我哋会翻去检讨我哋嘅难度啦，但系呢次活动嘅难度我哋唔会打算改变噶啦，佢出个咁嘅公告， 然后隔咗四个钟头、嗯，啊，各位唔好意思，我哋要紧急维修，我哋需要改一个公式。刁拿性真系，即好明显就系本来已经烧紧嘅啦，然后你出个咁样嘅公告，烧得再劲啲、嗯，全世界爆煲，然后唔知边度上头就你个喂大佬唔掂，咁样爆发即系会死得人多噶、哦，咁、嗯、结果就改翻。啊、然后据说、啊、真是传闻来的，真是、真假没办法确定。传闻就是有内部员工讲，韩国的内部员工讲，就说我们当初的设计难度不是那么高的。即是他们当初的公司的时候就已经说这条公司这么奇怪呢，会好咩 会出事的、哦。结果腾讯来的那些大佬就说不紧要的，出事的话咪当严上相法咯。那真是这样讲的。即跟住话，今次活动就话，喂，个难度咁高，你唔货金嗰啲根本打唔到噶、哦。系啊，我就系要逼佢哋货金。即系如果咁，咁样会严上噶、哦，严上咪当严上相法咯。即据说系腾讯嗰边派啲人过嚟，嗰啲人过嚟嗰阵时候就系咁样讲嘢噶啦。先讲呢一招喺中国系一向都行之有效嘅、 嗯。 我唔知佢哋系咪又系将佢自己中国入边 work 嗰套嘢啊带咗去其他地方度。因为呢个 TikTok 啊咩都好啦，啲、嗯、几间出咗中国嘅呢啲科技公司啊，都有咁嘅倾向噶，即系佢将 TikTok 嗰一套带咗嚟。因为之前我哋有冇新闻有冇提过？总之系可能喺其他新闻里面你都听过噶啦。佢 TikTok 喺英国开新公司，跟住用将中国套996制度，大家知咩叫996噶？喂，朝头早九点翻工，夜晚九点放工，翻六日嗰啲咁嘅黐筋嘢啊，996嗰啲咁跟一个星期翻七廿二小时。咁癫嘅工作文化，想带去英国度，然后英国嗰啲本地员工就系屌鸠佢老母， 正常啦、啊，完全唔要， 好正常。喂大佬，996即是72小时一个钟，一个礼拜做，喂，我谂60个钟头已经好顶笼噶啦。 而家人40个钟头已经鸡仔咁嘈啦，仲有60几钟。 诶，嗰个唔该，嗰个唔计先啦。哎呀，喂，一个礼拜做12，做咩？即系等于五天工作12个钟头喎，大佬60小时嘅话，72个钟头，哇，真系六。即系同卖命冇分别嘅、哦，即系唔紧要。OK， 翻嚟，总之就系佢攞可能有传，如果呢个传闻系真嘅，咁就系佢攞韩佢腾讯攞咗佢喺国内嗰一套攞咗嚟呢度里面、嗯。因为之前我唔知有几多提过几多次，其实我其实提过几次噶啦，就系、是、大陆嘅网络游戏逼货嗱方面咧系好严重嘅，然后佢哋唔介意嘅、哦，我哋好似，即系佢哋觉得佢哋好似接受咗呢套嘅、哦，即系如果系咁呢个咁嘅逼货法咧。而家去到国外啦吓，韩国啊、台湾啊、日本啊嗰啲地方都系咁嘅状态，咁啊结果就屌咯，俾人屌咯，跟住咪道歉咯，咁啊即系只 game 之前我都提过啦，咁万众期待啊，又咁多人等啊，除晒裤咁样，咁啊而家咁样出嚟就出闸脱脚，然后再碌多两个圈，即系碌多几下，我唔知仲有冇人玩啦，咁啊碌碌实实，不过就总之嗱，咁大家睇好啦。如果腾讯要干涉一家公司的话，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之前都讲了很多次，有腾讯有股份的公司应该是没有干涉他们的。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如果因为腾讯一旦干涉的话，你一定知道。太明显了，他们做的事就是这个就例子了。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些都是入股几%，但是这个是全资嘛。你就是你难听讲句，开发商同佢打工嘅啫嘛，咁啊真系佢冇发言权啦，即系你可以睇到全腾讯全资就嘅 game 长什么样子啦，就系咁啊提一提啦吓，咁啊你依然要玩嘅，啲女好香嘅，咁啊你自己谂掂佢啦，我就免了咁样啦。 祝你好运，都系嗰句。 系啦，我就祝你好运啦，好啦。最后一个咧，就算个主角唔系中国人相关咧，都应该系会俾人传一传嘅，就因为其实都几大家都几不似呢啲咁嘅行为。咁啊 ，Pokemon 嘅 Trading Card Game、嗯。特定嘅卡咧系可以炒到好卵癫嘅，当然唔假连翻咁癫啦。咁有一张卡就嗰张我认得噶，因为好出名嘅嗰张卡Lily。咁嗰张嘢咧就系我印象中系炒到好卵贵嘅，但我唔记得几多钱啦。好似过百万嘅应该，原价就已经系几廿万上百万嘅张卡原价闪啊，当然系。咁然后闪嘅原价完美之外，仲有多嘢啊？仲有啲咩可以加埋个签名落去？重要是嗱，唔係嗰啲咩WS 嗰種乜春簽啊，嗰啲簽咧就唔值錢嘅，就算係親筆簽名都好，都唔值錢嘅，因為你係抽翻嚟嘅。因為呢一張咧係點樣咧？我唔知佢係咩活動上面啦，揾到佢本人，跟住對一張卡俾佢簽名簽俾佢，跟住嗰個人對方嗰、那個人係中國人嚟嘅。一路嗰簽嗰陣時就話啊，多謝啊，多謝啊，我會一世咁珍惜佢啊，乜乜七七。咁結果過咗兩個月唔到， 咁佢就见到喺呢个啲嗰啲卖家铺头啊，镶起住咗张嘢，然后上面标价1,598万 yen。 哇！ 点解咁珍贵呢？两样嘢，第一张卡真系保存得非常之好，俾到十分系一个好捻罕见嘅数字嚟嘅。咁另一样，我虽然我觉得个十分系手松咗嘅，就系因为佢有签名嘅状况之下嘅，而喺下面系有个亲笔签名，系真系亲笔签名嚟嘅，而呢个签名全世界得一张嘅啫。 写文佢仲有埋名嘅，唉，真系咁都照卖。 啊，点解会发现咧？好简单，即系第一，佢呢个唔系嗰啲大量签名嘅，少到可以记得到嘅。第二，签埋名嘅，签埋对方阿 Kina， 佢叫做佢签埋佢个名嘅，跟住个作者喺个作者度就贴咗出嚟，就引用呢张嘢，因为咁捻个人卡啦，成人喺啲 SNS 上面传噶嘛，咁啊结果传到去作者后面入边。佢就话：哇，你好过分啊！你，我仲记得你个样噶，即系佢因为件事都系两个月之前啫嘛，仲记得你当初点样签你。跟住佢话，即系呢件事都算啦。跟住佢话，我再唔相信人类啦，即系我唔会再信人啦，以后我都唔同人签名噶啦。即系呢啲人就系、是，即系呢啲即系搞串个 party 啦，老老实实。 不过咧，又唔使咁夸张嘅，咁讲真就系、是，唉。 即系其实系几背叛嘅，你即系如果你就因为佢当初佢都有考虑过会唔会俾人攞去签嘅，攞去卖嘅，咁佢就谂住攞签埋个名，通常都咁样噶，签埋个名。而调翻转讲啦，我就咁揾画家签名啊，有时都会私下揾画家签名嘅。咁 commit 尤其是 commit 啦 ，commit 我谂中意咁样做，攞本嘢佢叫佢签，佢嗰阵时咧我会特登叫佢签埋我，佢话俾末日嘅 ，to 末日，即系一嚟就系、是、喂俾我噶喎，爽啲啦吓。二嚟就系作为一个收藏者啊。就系件嘢嘅收藏者，梗系爽啲啦。第二嘢就系话俾佢听，嗱，件嘢唔系攞嚟成日买噶，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啊。写住俾边个嘅话咧，就卖价会冇咁好噶嘛。咁所以就佢都以为佢唔会卖啊。点知你咁样转个头就买咗，我俾人背叛咗，觉得咁样不过其实呢件事，就算唔系中国人都好啦，其实都系会俾人砸烂嘅事嚟噶啦。但系砸你有你砸烂，人有人卖咯。我1,000几万代佢，我照旧代平安，一定有人买嘅。即系我可能呢个价卖唔出。都好啦，都系平，都系打个折。唔系呢张卡真系有咁嘅价值噶，因为张卡本卡原卡啦，就已经上百万英噶啦，原卡都已经好贵噶啦，好似咁样几十近百万嘅系呢张。我唔肯定系咪你，应该系呢一张我认得个样啊，因为我冇玩 Pokemon 卡，但我认得呢张咁卵贵嘅卡嘅。 我觉得冇必要噶，即系冇必要讲咁尽不算啦，呢个就唉，真系呢啲嘢。 咁啊，喂，咁作者有自己感受噶嘛，即系咁啊，总之就是就咁回事咯，咁同我哋都冇乜关系，你又搵唔到佢签名， 咪就 你亦都唔会有签名话攞出嚟卖，我咪都唔会买，我相信你买佢，我真系宁愿买黑莲花，虽然好似买唔到啊， 算啦，呢个就 咁样就咁回事咯，我睇睇啫。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结果今日咪最快时间都系马大师嘅连续剧。 太多了太多了。 不过我想这个连续剧还起码。 我相信下个礼拜还会有大家听继续听。 不放心，这个连续这个 season 呢是有排播的。好看的皇冠第五期。好，那今天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